第十三拜，一心观理，六字统摄万法，一门即是普门，全是即理，全妄归真，全性起修，全修在性，广学原味深入，专修即是总持，生生唤醒自己，念念不离本尊，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刚才都是说不二，这里头一上来就一句六字统摄万法，这六个字就是南无阿弥陀佛，只有简简单单六个字，但是这六个字统摄万法呀，万法八万四千法门，万法就超过一个数量，即言其多，就是一切呀。所以这六个字就是统摄一切法。一门即是普门，你念佛是一门深入，你念佛如普门品，普门示现，佛现种种，阿弥陀佛现种种身来救度呢。这一个法门就是普救、普度、普现。这个普门呢，这个理由、理论就是华严。一就是一切，一切就是一。一和多在大经解里头特别把十玄，华严里头有十玄，一里头有多，小里头包括大呀。须弥山包括很多芥子，而这个芥子能包括须弥山，小中包括大，短时间包括长时间，一秒包括一年，不但一年有若干秒，一秒就包括一年呢。这些道理言促是同时，都把咱们这个情和见破除了。我们这些见解，我们认为的这些常识，这些客观的，好像是唯常识论，以为这个常识就是真理。其实常识是你三度空间，你可怜的生物，你所接触到的这一点点，那怎么是真理呢？华严它就是十玄，不但是事跟理没有抵触，事跟事也没有抵触，小跟大，大的包括小的，小的就可以包括大的呀。一个留学生数学一个问题，他说我现在想不通啊，科学也证明了，客观上也有事例，他说是全体包括局部，这个我当然懂了。底下他证明了， 你所包括的项目，你所集的项目，到了无穷多的时候，你其中每一个项目是一个局部，就包括全体，这怎么能想象呢？局部怎么包括全体呢？这个问题，我在我写的《净土资粮》里头有谈到这个，也有事例吗？全息照相，全息照相，那个底板，你把它打破了，打破了，拿一个渣子，那这个是一个局部了，一个渣子是个局部了，你再把这个渣子放到原来底板那个位置，还把这光线通过去，而这个所显现出来的还是全体，跟那个全部的底片是一样的。但是比方是我吧，出现我这个人比原来的情况小一些，小一些不管它，但是确实这一切信息，全体所含的信息，在一个小渣子局部中都含有。所以佛所说的一就是多，小中就有大，那个大底片是个大，那一个小渣子是个小，大的东西都在小的东西里头啊，没有欠缺呀。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要破除我们这种情见。我们知道了这些道理，而从学佛说，将来就是，我就是这么认为，当然可能不对，也可以说我这是随便说说。我说佛法在中国接受的最好啊，其他的国家他们接受了小乘法，虽然是学习得很认真，社会上大家很恭敬，地位也很好，但是只是小乘法，佛不满意呀。佛说小乘法是焦芽败种啊，好不容易发了芽，它焦了，你这个种子腐烂了。佛批评这个小圣，小圣也看到大圣的那种成就，小圣哭声震天呢，云何一法中而不知此事，跟着佛这么多年，这个我不知道。小圣人一直跟着佛，他如聋如盲，跟瞎子一样，跟聋子一样。这个大圣法真是接受，是在中国呀。日本是不错，是我们的学生，所以日本打我们是忘恩负义呀，真是我们的学生啊，在各个方面是从中国学的。对于这些哲理，比如一和多呀，刚才说的这一个渣子，这个要把它讲得很周详，每一个它都是有很深的道理。你比方像北海这个水，大家都看见过北海公园了。这个水中有一个波，这一个波为什么 形成这个样子呢？是根据刚才水怎么动的情况，又根据现在风的力量是什么情况。前头那一个波为什么形成那个情况呢？是跟全弧的弧的结构、水的动力、风的大小，这一切信息所共同决定的。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再加上新的信息，这个波又在动啊，还在动啊，又在动啊。所以这一个波是具足了整个北海水的全部的信息。所以现在我们这种信息论呀，为什么一个渣子它还能够放出整个的人来？就是这一个渣子它有全部的信息呀，不是它有那个全部底板的物质，那并不是，但是信息它是全部的。这一个波的水它具备了全体的性质，而且你这一个波，请问你给它切下来，什么是它的界限呢？这个波和那个波之间你切得开吗？它是一个体呀。所以就是这样啊，一里头就有多，其他东西也都在我这里头，我也在其他东西那里头。这用镜子就很容易看了，十个镜子在这儿，每一个镜子都到我这一个镜子里头来，而且我也就入其他的镜子里面去，而且重重无尽呢。重重无尽，就咱们两个人在对面就重重无尽，没有止境。念公摘下眼镜，欢喜地对着面前的居士们说，你看见我了不是？你看见我了？你看见我眼珠没有？我眼珠里有谁？眼珠里有你。可是你呢？你有眼珠，你眼珠里有我。所以你看见我这个眼珠上的你。可是你要说我这个眼珠上的你，这个你的眼珠里头又有我，这么套下去是无有穷尽的。所以重重无尽呢，就是说这个世界。所以我们不要很固执，以为这个事情只能多里头有一，一里头不能有多，只能大的装小的，小的不能装大的。这样一盖，就全都看不见了。这一点儿，就把全部大的东西都盖住了。从一和多，我们说到一和普，说到华严的无碍。底下说全是即理，这个是波是什么呢？波不就是事吗？事相吗？整个事相是什么？这个波它整个是什么？整个波，整个 是水吗？没有一个什么叫做波吗？ 波 就是变成这个样子了。水一拱， 波 它的本体没有别的，只是水。所以一切事项它的本体是什么？只是理。理是本体，事是事项，一个形象，一个本体。要说这个本体跟这个像是不可分割的吗？全部的事都是理，因为全部的事都是理，理是一体，所以这个一中才可以包括一切吗？全妄归真。我们现在这是妄啊，妄想啊。我们在念佛，我们念佛就是把我们整个的妄想归到真如了。所以这个妄想也不是可怕呀。所以不要说念到没有妄想，你只要念就是了。念佛中有妄，不要怕呀。如在水上画画，水上画个圈儿，是有一个圈儿，等一会儿，马上就没有了。这个妄哪儿去了？妄又归到水里头去了吗？水代表真吗？你画这个图像是事相，是你一时的盲动，这盲动没有关系吗？它并没有真实有个东西在这儿，它马上就归到真了，全部还是要归到真。所以这就说明啊，这一切全是即理，全妄归真。全性起修，全修在性。我们说性修不二，这个又进一层了，是成整个的性来开始来修行的。我们在念佛，是从你的本心起了个念头，我们有个本觉，我们开始了觉悟，有了始觉，这不就是从我们本觉起了一个觉悟的念头吗？本觉是咱们的本性，是从性里头起了一个修行之念，所以全性起来修行。我们修什么呢？我们念的是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就是我们的本心呐。因此我们所念的所修的正是我们的本心呢。你所修的在哪儿啊？所修的就在我的本心吗？你所修的在性。而且咱们的念佛法门，你全部的修持就都在你的本性，所以这就是全性起修，全修在性。是心是佛，是心作佛。由于是心是佛，这个心来念佛，这是全性起修。 你念的是佛，佛就是你的心，你所修全部在你的心上，不是在心之外。你全修就在性，在你的本性，如珠子发光，珠子发光是全珠发光，珠子发光之后，珠子的光先照到谁？珠子的光还是环照本珠啊，首先把这个珠子先亮了，是不是啊？这个譬喻就可以说明全性起修，全修在性。你手电灯亮，照到外头去了，远处亮了。讲到此处，念公开怀地笑起来。珠子放光，这个光首先照亮了珠子，这就是全珠生光，全光照珠，就是全性起修，全修在性，直截了当，中间儿没有周折，没有去浪费。你自己起的就是照明自己，照明自己，自性愈明就愈放光，愈放光自己就愈明，实际就是这样，最后彻底垢灭善生，彻底恢复本来。广学原味深入，我们为什么要学许许多多？就是为了要深入啊。所以他们华藏佛教会还有视听图书馆来了一些和尚比丘尼，我也给他们说广学呀。我说，我跟你们的师父不一样，你们师父讲专修专弘，我说我是主张广学普赞，一门深入。他们把我这个普赞弄错了一个字，成了辩赞。辩赞不是我的说法，没有普字好，我应该是广学普赞。如果要挖一个坑，要挖深，你要一个这么深的坑，要挖五尺深，你这上头就只有这么大，你这铁刀就下不去，你必须要大一些，你才能挖到五尺深。广学就是为了深入。还有你要普赞呢，平等法门没有一个不是好的，我们这个赞叹不是说你搞那个就是错了，这个我们要普赞，但是最后你还是要一门深入嘛，你总不是脚踩两只船呢，脚踩两只船就两门俱破了。所以广学就是为了深入，专修即是总持，专修就是总持。一个弘明只有六个字，统摄万法。所以偶义大师说， 你念着一句佛号，三藏十二部的经典都在里面，一切戒律都在里面。正当念佛之时，你还想偷人家的美金呢？念公说到这里，幽默地笑起来。当然不会，你想偷人美金，就不肯念佛了。这连破戒念头都没有了。这样就是持戒吗？戒律都在里头了。禅宗1700则公案，禅宗到现在为止的公案有1700条。公案就是大家作为所谓公共的一种档案资料，案件啊，就是立案了。公案，公共承认的案，一共有1700条，就是1700则公案。另外一句话说，禅定也都在里头了。所以一门就是普门，就是统摄万法啊。专修就是总持，因此总持陀罗尼，统摄万法，完全都统摄了，就是总持。下面两句很好，生生唤醒自己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叫谁呢？是把你自己叫醒啊。你在睡觉啊，现在都是做的梦中事啊。就这么一声一声叫，把你自己叫醒了，声声唤醒自己。这句就是禅吗？还有什么是禅呢？所以此身已在含元殿，真是老实念佛的人，你已经在了含元殿。含元殿就是长安城的皇宫，等于说在北京。你此身已在天安门，更从何处问北京？到了天安门，你还要问北京干什么？你到了北京中央了。另一句，更从何处觅长安？原来文句是这样子，此身已在含元殿，更从何处觅长安？古时候嘛，含元殿，修净土不再需要去参禅了，领会一些禅，对于我们破执着，不要是陷于有为有漏，还是有好处的。所以我们广学多闻，学般若，念念不离本尊，生生是唤醒自己。我一念一念，念的南无阿弥陀佛，没有离开我的本尊呢。这句就是密，这就是密法的相应呀。念念都在本尊上，我这个感应道交，这个心感应 自己和本尊没有分离呀。阿弥陀佛，本尊是谁呀？阿弥陀佛，这是第十三。第十四也是很重要。今天上午，这个都是在咱们静修解要之中很精华，也就是我们整个佛教的精华，不光是净土宗，牵扯到各个重要的佛教经论。